吧，握不住的他放下也罢。

你是唯一理由，请你放开我的手，擦身而过就不要再回头。 说过你不愿一个人，